起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 Tell me.

嚣张，的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 蔡琴的这首《乡间小路》，蔡琴的声音呢，像是一个古董的音箱一样，每次听她唱歌，好像总能够怀念起当年的那些时光。接下来是周柏豪的《小孩》。 你像个小孩，买玩具回来，就忘了一切的不坏，总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。我想我习惯在忧郁里待，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我，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。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，说服你不再归零尽快。喜欢你笑的时候脸上的图案，好像有你暖眼睛，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过。你像个小孩，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坏，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。你像我喜欢在忧郁里待，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我，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。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，除非你不再为你惊怪。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，好像有你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过。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，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。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，还有什么说难关，还有什么说难关。

秋